起了小雨，雨滴轻飘飘的像我年轻岁月。我脸上蒙着雨水，就像蒙着幸福。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就像没有痛苦。这个世界什么都有，就像每个人都拥有。让我们再来一次，在深渊里共舞，忘记一些遗憾，忘记一些无奈。让我们再吻一次，在星河中穿行，忘记一些忧伤，忘记一些迷惘，让我们再抱一下。 绽放来自汪峰2004年专辑《笑着哭》，因为风格太过流行化、商业化，当时有些人对他的摇滚的风格呢产生了质疑。那么在2005年，《怒放的生命》他加重了摇滚的属性，这也是他离开华纳自立厂牌风声推出的首张专辑。当然，大家最为熟悉的还是他励志代表《怒放的生命》《我爱你中国》等等。那下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男人脆弱孤独的一面。

像他那样坚定，即使一滴悄然飘落的小雨，也会让我不住地流下眼泪。 爱你选择汪峰2007年的专辑《勇敢的心》啊，这张专辑带着花火的影子。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汪峰发现自己已经写不出他之前喜欢的那种摇滚乐来，于是以一种回望的态度来审视自己，也总结了这一路走过来的心路历程。2009年的《信仰在空中飘扬》是汪峰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张专辑。春天里的大火，他再次把小众的摇滚乐带进普罗大众的视野。在这张探讨信仰的专辑里，有一首歌是汪峰写给君子的，这当然不是他第一次为君子写歌，早在《花火》专辑里就有《美丽世界的孤儿》。那么在这首作品里面，没有摇滚式的呐喊，有的仅是眼泪和怀念。我们来听《当我想你的时候》。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昨夜我浸在绿雨中，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至少有10年不曾流泪，至少有10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当我想你的时候，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对弈结束再见。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在回望来路的时候，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彼此寒暄并报以微笑，我们像朋友般挥手道别，

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想问你记得吗？你送我那朵没名字的花，很爱你啊。为什么一两年已成好时光？我一直等在告别的那天，你不来我不老。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午后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截止到16:30，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36.1度。明天本市是晴到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6度左右，高温蓝色预警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受热力对流影响，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2018北京国际茶叶展、北京马连道国际茶文化展近日在北京展览馆开幕了。本届活动为期4天，将轮番登场60多项精彩的茶文化特色活动。除了国际精品茶叶品鉴大赛、马连道杯全国茶艺表演大赛等经典活动外，今年的活动还将举办首届斗茶秀，吸引90后、00后关注茶文化。此外，还有茶经工艺诵读会、国学茶艺私塾体验等为小茶人、小朋友定制的特色活动。喜欢喝茶、收藏茶叶的朋友，本周末可以去看看。最后来关注，2018北京文创产品交易会将于8月24号到27号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今年文交会的主题是创意、零距离、共享凝聚力，升级去年1+N主分会场的模式。分会场不仅局限于北京，也开进了天津、河北，辐射京津冀3D时尚商圈、文创园区和特色小镇等，让文创切实地走进大众，服务生活。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嗨，周末快乐，这里是麒麟正在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我们来关注汪峰的情歌。汪峰的情歌从歌名上来看都很直白，却有着独具一格的魅力啊。相比励志摇滚的咆哮，情歌当中的汪峰是安静的、深情的、沉思的，像一个外表坚韧的男人诉说着内心世界的脆弱。下面来听2011年汪峰双张专辑《生无所求》当中的《我们的爱情》。 我看着你，看着我，我们的眼中是那么辽阔的迷茫。不要问我到底有多爱你，我只想亲吻你那干枯荒芜的沙漠。这感觉怎样？像一次碎裂，像一场燃烧沸腾着你的野火。这感觉如何？像一次远行，像一张机只想浸润你那干枯荒芜的沙漠。 到夷陵，幸福好痛彻心扉的悲戚。这感觉怎感受这苍茫岁月里两颗孤独的心，就像我们都未曾见过那真假的满肚的风铃，它不在这里，无处可寻，可它在我们心底挥之不去。宝贝，你知道我战争没有输赢，还不如默默的听暮云慢慢散去。倾听雨，倾听祈祷，倾听泪水滑落的声音，倾听这放浪声一声感激。就像我们挣扎的满肚的风铃，他不在这里，他无处可寻，可他在我们耳边挥之不去。就像我们都未曾见过跟那挣扎的满肚的风铃，他不在这里，他无处可寻，可他在 2011年、2013年，汪峰连续发两张双张专辑。我们刚刚听到2013年《生来彷徨》里的《家得满都的风铃》啊。作为一名有着担当的创作歌手，汪峰用音乐记录大时代下人们的心境变迁。他的作品当中带着音乐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基因，当然他的歌也记录了个人的改变，从早期的灰色过渡爱的深沉。2013年，汪峰情歌当中多了一些对未来的渴望。当然他牵手章子怡，让他从单纯的歌手成为一名现象级的话题人物。在2015年河流专辑里，这首无处安放就是特别为章子怡而写的一首歌。 我闻到初春的味道，那如同儿时梦境新鲜的芬芳，也尝到思念的苦涩。这回望远方秋雨般无意的萧索，哦，心爱的人啊，多年以后是否还记得我的惦念，我的忧愁和挣扎。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啊，总是这样这样无助安放。还是那躺在公路尽头的月亮，电台里放着披头士，可那在我身旁熟睡的你在哪里？哦，思念的人，变得淡薄，变得模糊和破碎。可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总是这样这样无助安放。 唱唱首简单的歌为你，无关生死，无关悲喜，只是一首简单的歌为你，在这个无聊的日子里。这首简单的歌里，唱首简单的歌给你，只为这漫长的下雨，只是一首简单的歌为你，在默默无常的命运里， 简单的歌来自汪峰第十二张专辑，也是最近的这一张《果岭里》29号。同样是摇滚歌手，汪峰和许巍早期作品有相似的地方，而如今两人差别很大。许巍呢代表一种出世的色彩，喜欢大隐隐于世的生活，而汪峰呢更多代表一种入世，在宣泄当中保持自我的一种独立和清醒。出道20多年，可以坚持每2年一张，在内地摇滚圈如此高产，也只属汪峰这一个人了。好，这个小时最后我们来听汪峰的《你是我心爱的姑娘》。 我从不会轻易许下任何诺言，也从不会为一个人如此心碎，而现在我可以敞开我的内心，你是我唯一真心爱过的姑娘。可突然有一天你离开了这里，带走了整个世界，没留一片云，从此我就像抽离埋茫的荆轲，在那疾风苦雨中荒野彷徨。但是希望你明白，我就在你身旁，无论你在多远的地方，即使你心爱的姑心爱的姑娘。

上这一个标记，插满傲娇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了新的玩具，岁月撕碎着飞雪，撕碎浮光的须。有人在这儿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洒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这儿吗？我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山漫漫着天际，岁月迷恋着大地，春夜睡在欲望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象成真理，可是换叠成场地，吹嘘朦胧像咒力，洒满痛彻的交易。有人在这儿吗？不静止的生命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这儿吗？我深刻的欲望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 从1997年的《鲍家街43号》同名专辑到最新的《果林里29号》，在长达20年的音乐征途当中，汪峰的歌在爱情生命的大命题里，始终是赞颂与批判共存。那么这首《时代的标记》，他用一个足够大的命题，以浪漫的态度来唱出有关青春的故事。另外，我们看到张信哲在最近几年当中不断的和年轻一代的音乐人合作。那么本周的亚军歌《别让爱情不开心》，萧恒佳和张简俊伟这两位年轻的音乐人给这位歌坛前辈量身打造出有着经典魅力的旋律来，完全融合于这几十年里张信哲所带来的那些好听又让人感动的经典情歌里面。我们来听张信哲的这首《别让爱情不开心》，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吧。 异常的冷静，冰冷的心情，再痛也死不了的我都输得起。规律的呼吸，自律的聪明，我擅长压抑悲伤，别替我着急。要一次次的练习，可惜了爱，却总没人跟你讲道理。人生本来就不公平，爱已经走到这里，却又结了冰。擅长压抑悲伤，别替我 只要带走回忆，一点小小伤口而已，请别替我担心，我真的过去，就让我们走到这里，过去让它过去，冻结彼此的心情，最后只留下我一个人哭泣，最后只留下我一个人孤寂。 这首歌的原版出现在1985年陈百强《深爱着你》专辑里，由他自己作曲，名字叫做《恋爱预告》。这是80年代香港歌坛巨星时期的众多经典之一。今年2018年作为环球高歌陈百强音乐企划第二首亮相主打，知己梁咏琪所翻唱的这首歌，在每一个音符乐句当中仍然可以感受到传统港乐的独到魅力来，也是存在于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的音乐感动。

在你被淹没时伸手，在你的左手，在你闪烁时候沉默，等你的抚摸，醒着做梦，听人潮翻涌，像凝固的一条河流，在无声慌忙的宇宙，情愿被孤囚，在独自拥抱的冷冬，黯淡过眼眸，转身回首，又随你漂流，看流着 查佛里第19位，那英为电影幕后玩家所演唱的主题曲《夜光》。无论是90年代初期《山不转水转》这样的电视剧主题曲，亦或是《世纪之交》《贺岁片》《风云乍起时》《没完没了》这样的作品，直到最近几年像《默》这样不可多得的佳作，那英的歌声一直是这类歌曲一以贯之的经典音色。大家对于流行音乐的喜爱，不仅在于尝新的听觉感受，更有着熟悉的认同感。音乐当中的经典标签，往往也在于歌手独到的声音魅力啊。下面这一位始终是大气开阔，有着刚柔并济的独到魅力。我们来听本周第23名，韩磊来唱《大美武汉》的一首歌，《在此》。 古今在此，一千年危险。一滴泪染我当时青山，黄河在此，以你指尖为天，年华是惊动漫天云霞，长江在此，画一滴波澜为幕，无边里沟罗家在此， 山川起伏为意境，人间四月绣一树樱花，无情在此，黄河在此，长江在此，罗家在此，天地在此，日眸一上烟雨，天地辽阔一毫厘。长江在此，画一地波浪帷幕，有情里浮现四方晨曦。罗家在此，山川起伏为意境，绣你名字在万花落尽。古情在此，黄河在此，长江在此，罗家在此，你我在此，万年同呼吸，此时风起是知意，一抹笑泛起千万双天生人自的笔迹，天意古今在此，黄河在此，长江在此，罗家在此，你我在此，那天那地在此，那天那地在此，寂静一如初晴。 今天已成习，被爱恨打扰过的心，感触变透明，因为我已经看清楚昨天的风景，哦哦，才知道所有的留恋是 实现拥抱自己、哦哦、不再让昨天辜负今天。 是本周新歌四号，黄绮珊在这个月推出的新歌《遇见明天的你》，作为全新专辑《时光》的主打歌，不同于之前小霞那种细腻内敛，而是呈现出了我们最熟悉的黄绮珊那种不顾一切的唱将级的硬实力。如今流行音乐的潮流变得越来越柔软内敛，而那些外放型的富有激情的歌声正以稀缺的姿态继续存活着。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上榜七个星期最好成绩第八，本周第34，来自零点乐队的《天下无敌》。在明天同一时间将揭晓全新一期中国榜 Top 40的排名，也请大家来关注这些 classical 魅力的作品有哪些全新的走势。 倒下去再站起，不放弃，擦干泪再继续，痛苦着有意义，狂风中有真理，暴雨中有你的，放开手有天地，天地间有自己，是男人就该打击，何惧痛苦磨砺，都是生命的洗礼。是男人就该顶天立地，笑看尘世间剧情。